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楚明熙。 我是樊素。 在一年过后的今天，奥斯卡佩特特鲁斯啊，这个南非著名的刀锋战士的案子呢，终于是进入了审理的初步阶段。其实大家如果看到他的这个照片的话，不管你之前知不知道这个案子，恐怕都有所印象。他号称是这个地球上面跑得最快的没有腿的人， 没错。 之前呢，差一点点就以一个没有小腿的运动员的这个身份来参加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只不过当年呢，据说是因为奥运会这个修改了规则，因为他的这个义肢啊，好像说是对他的跑步有额外的增强作用，所以当年呢他并没有去成北京。但是在之后的2012年的这个伦敦奥运会上呢，他是参加了这个奥运会，他也是保持了当然是残疾人奥林匹克当中的100米、200米和400米的多项记录。这个人呢也是非常这个如果你是光看照片的话，好，如果没有看到腿部的话，跟一个男模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也长得非常的英俊。这位南非的著名跑手啊，最近是有比较大的麻烦，因为呢在2013年的情人节，2013年2月14号晚上，本来应该是所谓相信爱情的这个奥斯卡皮斯特瑞斯呢，就在自己比勒陀利亚的家中开枪朝女友射击。他的女朋友叫做利瓦斯滕坎普，是南非一名很著名的模特， 超级名模， 超级名模，非常的漂亮，当场的死亡。这个案子呢也震惊了南非全国，乃至是吸引了全世界的这个注意力。因为不是很简单的那么一起谋杀的案件，这位刀锋战士在开庭之后呢，通过他的辩护律师是表示自己其实是一个误杀，主要原因是把女朋友当成了盗贼。那么他的这个说法到底说不说得通，然后围绕着他身上诸多的这个光环，他的女朋友这个超模啊，俊男美女，包括他身上这个奥运跑手啊，再加上南非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治安，说实话历史不是很好，又有种族的这么一个过去的问题，放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这位刀锋战士杀女友的案子就成了全世界注目的焦点。 没错，其实呢，我们为什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来关注这个案子哈？你会发现呢，在外媒，像 CNN、像 BBC， 我看他们就我们在北京时间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落呢，他们会连续好几天都 在，只要有庭审他们一定会直播， 会直播。所以呢，这应该是在欧美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视这样一个庭审的案件。那么其实是从今年的3月3号开始，南非的在这个北豪腾高等法院开始审理了非常震惊世界的残奥会的冠军刀锋战士这么一个枪杀模特女友的案子。但是现在呢，问题就在于他中间的案件非常的纠结，就是他之前的承诺说他是误杀，而且呢他是他说是打了三枪，最后指控他是打了三枪，跟他的弹道的测验，但是他自己不承认，他说是一枪就打中要害，因为打中要害呢，所以他就没有听到他女友的呼叫。但是呢跟目前这样一个控方的指证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对他不利的。 这个庭审已经进入了超过将近30天的这个时间了哈。控方，南非的控方推出了20多名证人，他们控方的这个检察官呢，主要是为了坐实这位刀锋战士皮斯托瑞斯是在与女友争吵之后因为恼怒开枪杀人。那辩方主要的这个他们的立论就是说，皮斯特瑞斯当时是因为以为家中有盗窃者闯入，就像这个浴室，他听到浴室当中有动静，以为有人从窗户里面爬进来，于是呢掏出了床底下的这个枪，隔着浴室的门开枪，没想到女朋友就在浴室里面，结果把女朋友给杀死了。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推到法律上面，它是一个蓄意的谋杀，还是一个无意的这个过失伤人或者过失的杀人？我们来听一下这一段音频，这两天在这个欧美的媒体上是播放的次数非常多。这是这位皮斯托瑞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没有腿的人，他在法庭上自己的陈述。 and want to believe that it could be Reva inside. As Oscar Pistorius's voice wavered, the mother of Reva Steenkamp, the girlfriend he killed, remained stoic, somber. With the focus of courtroom cameras on her, prohibited from filming him, June Steenkamp sat and listened.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athlete, who for the first time talked in detail about that chilly early Valentine's morning, in which he says he mistook Reva Steenkamp for a burglar. What did you think at the time? That's the moment that everything changed. I thought that there was a burglar that was gaining entry into my home. Shooting four times at a closed bathroom door. I was screaming and shouting the whole time, crying out. I don't think I've ever screamed like that or cried like that or screamed or... I was crying out for the Lord to help me. I was crying out for Reva. And at the moment Pistorius told the court he realized what he had done. I threw it open and I sat over Reva and I cried. And I don't know how long. Steenkamp's mother too put her head in her hands, drained from hearing what happened to her daughter. I don't know how long I was there for. She wasn't breathing. In the end, it was even too much for the judge to take. If we may stand down till tomorrow morning. We'll stand this matter down until tomorrow at 9:30.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法庭上的非常重要的一段哈，这个检方通过前期的这个指控，怎么说呢，成功的把皮斯托瑞斯主要的这位被告给迫使他出现在了证人席上。 没错， 这个我们大家很多朋友喜欢看英美的这个律政剧哈，知道如果说当这一位被告站到这个所谓那个 box， 就是这个被告席上，站到这个证人席上当中的话，这个双方检控双方都有权利去问他。 嗯， 而且这个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因为他可能面对新的证据，有的证据他当庭是没有办法准备，而且是完全压倒性的，他会导致他情绪上会吃不消。如果说这位被告他有的他是有罪，或者说他真的犯下了这个罪行的话，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会承受不住压力， 没错， 而 甚至会出现自相矛盾的， 对，他就会容易出现前后自相矛盾的表述，那很容易就被这个检方就指出这样的破绽。 没错，刚才还是听到了这个皮斯托斯瑞呢，他也是第一次哈在法庭上是以证人的身份来陈述案发当天的情况，也是呢在时隔一年之后第一次面对他女朋友的家属，并且是再次向他们道歉。而且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女朋友的妈妈当天也是在庭审的现场旁听。那其实呢在首次出现的时候呢，可以说呢整个上午的庭审过程他的母亲都是非常的严肃，而且呢对于他枪杀自己女儿的道歉呢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好，这是目前全球非常关注的一单前应该是现在的 他 仍然是奥运会残奥会的这个短跑的冠军枪杀女朋友的案件，我们为大家继续关注。 好，欢迎回来凤凰又瑞流从和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再关注到正在南非审理的这一桩刀锋战士枪杀女友啊，这个检方认为蓄意谋杀，辩方认为是误杀。哎，我们在听到在这个案件的控方检察官是怎么样指控这位刀锋跑手奥斯卡皮斯托瑞斯的。 You made a mistake. That's correct. You killed a person, that's what you did, isn't it? I made a mistake. You killed Reva Steenkamp, that's what you did. I made a mistake, my lady. You're repeating it three times. What was your mistake? My mistake is that I took Reva's life, my lady. You killed her, you shot and killed her. Won't you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I did, my lady. Now say it then. Say yes. I shot and killed Reva Steenkamp. I did, my lady. But Nell was just getting started. He asked whether Pistorius knew what a zombie stopper was. The athlete said he didn't. The court was then shown a video that had been broadcast on a news channel. It showed Pistorius at a shooting range, shooting a watermelon. Pistorius is then heard saying, it's a lot softer than brain, it's a zombie stopper. It's a lot softer than brain, but it's like a zombie stopper. But that was just the beginning of a sequence. Nell shocked the court when he showed a picture of Reva Steenkamp's bloodied head. Images too graphic to show here. My lady, I was there that night. That's it. Have a look there, mister. I know you don't want to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take responsibility, but it's time that you look at i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you've done, Mr. Pistorius. My lady, I've taken responsibility by me waiting and not wanting to live my life, but waiting for my time on this stand to tell my story for the respect of Reva and for myself. I've taken responsibility, but I will not look at a picture where I'm tormented by what I saw and felt that night. As I picked Reva up, my fingers touched her head. I remember. I don't have to look at a picture. I was there. It's the same thing as the watermelon. You had it now in practice, mister. It's softer than brains. Nell also questioned Pistorius on the actual shooting itself. Why didn't he wait to see who was behind the door? Did the gun go off accidentally? I didn't have time to think. I don't know if it was by accident. Yes, and I fired by accident. I didn't intend to shoot at anyone. 好，刚才这一段哈，我们可以听得出来非常激烈，这个检察官非常非常的严厉，说你就是你杀了这个瑞娃斯特坎普他的女朋友，你要承认，你要把这句话说出来。奥斯卡皮斯托利斯并没有否认，他说确实是我杀了他，但是他强调这个并不是我有意做的。那检方现在这个案情的焦点在于证明他的这个意图，证明他意图你到底是不是蓄意谋杀，还是真如他所说的是一个误杀。检方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因为这一段这个画面很震撼。英国的媒体在这一点上，这个小报的这个功夫非常非常厉害。英国的这个电视台获得了，不知道为什么独家获得了这一段这个画面，里面呢是这个刀锋战士啊，皮索瑞斯跟朋友一起呢，在应该是家里的这个后院啊，练习射击西瓜。 对， 拿了一个大枪，然后一个桩子上面的一个西瓜，啪的一枪，然后大家一起哈哈哈哈的笑，然后说这个比他当时原话是说这个比人的头要软。然后就是有很多这种调侃的话。检方意图证实呢，他是一个对于枪支很喜欢，而且甚至是嗜杀的一个人，想证明他这个枪支滥用一早就有前科。当然他持有这几把枪支啊，好，现在部分枪支是合法的，但是呢之前也有过检方的另外一个证据是说他曾经还干过一件什么事，餐厅里面跟朋友从桌子底下交换一把枪，不知道为什么要他朋友从桌子底下递给他一把枪，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走火了，还好没有伤及人。但是哎，这个检方说你看你是有前科的，你之前就对于枪支管理非常的不慎，很难说你这次是不是也是一时冲动就拿枪出来，不管你是射人还是射西瓜。因为这个射西瓜，那个西瓜的那个画面在地上啪的一下这个爆开了以后，这个画面非常非常的刺激， 没错。 所以说对于这个不管是当庭的这个皮斯托瑞斯作为证人，还是观众，还是电视机，所以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场面。 听得到哈，刚才皮索瑞斯他也是情绪控制不住，一边流眼泪一边在呐喊，他说你不用再把这些放给我看，我是在现场的。 对， 其实你说从这个策略上来说，他当然是希望这些画面能够刺激到你，刺激到你，你可能迫于压力或者你完全没有办法在 hold 住情绪的时候说出来一些你没有办法设计的话。 对， 可能这些没有设计的话才是你的真心话，但是你在庭审现场立刻就当做这个呈堂证供。 所以你看这个检察官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他毫不跟你讲任何同情啊，不会跟你讲， 当然 甚至是给出了当着这个是死者家属的面给出了一张这个凶案现场的这个死者头部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直接导致了刚才这个法官最后宣布休庭，因为这个证人没有办法继续了。证人说他说我自己都不想活了。但是你不需要把这张照片再拿出来折磨我。 就是目前啊，根据这个出庭作证的专家的描述呢，目前在刀锋战士家里面就发现的弹孔证明呢，他一共是射出了四枪。刚才我们说的比较简单，现在再详细跟大家说一说这四枪是分别是哪四枪。他最后一枪呢才击中了受害人头部，最后呢是导致他死亡。 但是呢，在他开第一枪的时候呢，他只击中了他女朋友的臀部， 就是非要害。 第二颗子弹呢，在击中他的右胯，还有一颗子弹呢是直接射偏了。但是呢，又根据刀锋战士的律师的团队之前的说法，说他的第一枪就直接射进受害人的脑袋，导致他没有办法发出呼叫声，所以呢，他也听不到，就没有办法意识到浴室的门背后就是他自己的女朋友。他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才连续扣动了手中的扳机。但是呢，现在警方给出这么样的一些弹道的证据，就是把他推向了非常不利的局面。 这个大家 目前他律师团队应该是就这个方面进行解释。 哎，大家如果用常识来理解一下，如果说要证明你是误杀的话，通常一枪比较容易证明你是误杀，我这个枪支走火了，或者说我当时真的是不知道，一枪是有可能。但是对于一个不明的目标连续射出四枪，其中三枪打中了，这个的误杀的这个可能性哈，就大大的降低了。当然这个辩方皮斯托瑞斯的一个说法是，他说是当时隔着这个浴室门，那很自然的一个情况，检方也不断的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没有弄明白门背后浴室的门背后到底是谁之前你就开枪射击了。那当然皮斯托瑞斯的一个回应是说，我当时已经吓坏了。而且这里面哈，除了这个弹道的一个关键的证据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据证人所说，就是皮斯托瑞斯的邻居所说，在当时他们听到了一阵尖叫，非常是，而且很多人说是女人的尖叫。女人尖叫从他的这个情况说，所以把很多人，因为是凌晨，所以把很多人给吵醒了。这段尖叫，如果说证人的证词这个成立的话，是对皮斯托瑞斯非常不利的。他证明之前两个人之间可能发生了争执，而且那个他的女朋友已经遭到攻击了。但是哈，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仔细听这个皮斯托瑞斯自己的嗓音。辩方是说，皮斯托瑞斯当他激动的时候，他的声音声调比较高。就是嗓门比较尖， 就是觉得可能这个声音是他发出来 的。他的说法就是这个声音是他自己，他因为发现这个时候误杀了女友之后非常痛苦的在那边嚎哭，这个声音被人当做了女人哭的声音。所以说呢，这个是双方，因为说实话没在房间里面没有第三个人，双方就是在这一段上面争论。那说实话，有的人感觉这男人女人的声音怎么可能搞混？但是 尖怎么会尖到跟他女朋友一样？ 我开始也不是特别相信，但是我当我听了他的嗓音之后，特别是当他开始哭泣那段声音，确实这个比较这个比较尖。不排除当然人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个扯破嗓子的这种效果。 就这些争议哈，它应该是可以用专家的这个鉴定来鉴定出来的吧？ 是这个检方好，现在就推出了20多位。证人，好，这里就带了，就是说这些证人他互相能够证明什么？南非的这个法律系统，它又是怎么样运转的？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游瑞流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再说这个南非的刀锋跑手皮斯托瑞斯涉嫌谋杀自己的女朋友的这个案件。我看到 CNN 给出了一个非常长篇的分析来分析检方的这个策略。这个案子案发在2013年的年初，这个情人节的那天，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哈才进入这么一个庭审，或者说这个皮斯托瑞斯终于在法庭上以证人的身份才得以出现，这个跟南非的这个法律系统有一点关系。检方之前呢需要能够提出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哈他有这个让说服法官就是皮斯托瑞斯有作证的必要。也就是说你在没有一个初步的前提，就是如果你前面的这些证据都不足够支撑你的这个怀疑的话，皮斯托瑞斯可以根本不需要出庭。所以说这个对于辩方来说非常有利。 所以是为什么从3月3号开始审，他直到4月7号才出现。 对，所以呢这个很多法律的这个分析哈，当然考虑到南非的这个法律程序，检方开始呢是为了满足南非法律当中关于蓄意谋杀这个案件的最小的证据要求，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最少一个 应该有，我打个比方，最少应该有五个证据，那我就只提出五个，我不会提出第六个。 嗯， 我达到这个最低的门槛之后，我的重点，我的主要的火力就是要留到等这个皮斯托瑞斯站在证人席上， 嗯， 我向他重点的 一枪毙命， 开火。这个是很多人说是检方的策略，比如说这个打西瓜的这个视频啊，包括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现在出现的，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短信。就是他的这个 iPhone 上面的一个短信的记录，这个是南非警方提供的一个证据。 嗯， 当中他们说 90% 的内容是正常的，就是而且是感情很好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之间的这种充满爱意的这个短信，但是有一部分这个被害者啊，这个皮斯托瑞斯的这个女朋友斯特坎普直接说，他说我很怕你， 嗯， 就是我你，而且是直接提到你昨天打了我， 嗯， 有这样的内容，就涉及就是提到皮斯托瑞斯很有妒忌心，然后呢同时这个占有欲又非常强， 没错， 有这种抱怨。 我看到过，就是说他女朋友有出轨的这个怀疑， 对，他 怀疑他女朋友出轨， 对， 然后还说呢，如果被我抓到了，我会打断那个男人的腿，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是被媒体抓到过。当然他们可能这个东西也不难，就是你如果从他们的亲友当中去求证一下他们的感情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呢，如果你从这个庭审的这个你所谓要形成闭合的证据链嘛，这些仅仅是推断，可能不足以是最后形成击败他或者导致他这个最后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的这么一个最根本的东西。那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国内的专家也非常关注这个案子，那毕竟它是一个身份所在，并且是如果是蓄意谋杀和这个枪杀的话，让人家又非常容易想起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他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运动员，所谓的世纪审判。那目前国内的一些专家分析怎么说呢，说审理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最为关键的还是因为这个事实不是特别的清楚，就也看得出来检方和控方，检方和这个就是双方都在拼命的为自己的所拿到的事实在佐证，那检察官和被告人他们是各执一词，这里最主要的就是事实有分歧。那如果说根据现在出来的材料，我们可以推断出呢它的真实性呢是有几种。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如果是检察官认定的事实是真的，那的确是刀锋战士杀害他女友的话，那么这个人可能要构成谋杀罪， 对， 面临是很高的 蓄意谋杀，这个在南非最高是做到终身监禁。 而且呢有人就翻出来说这一次哈审判的那个法官，法官是个女法官， 黑人， 他之前判的案例啊，凡是类似于这种他都是判极刑的，就是最高最高的 就是终身监禁， 最高的级别的判刑。那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被告人刀锋战士他能够成功的为自己辩护，的确是误杀，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常化的理由，或者说是无罪的，或者又构成一个比较轻的误杀罪。 好，这个误杀罪是怎么说呢，说误杀罪哈，最多可以判到最小，我们先说最小，最小他甚至可以让他当庭就释放，就这样的情况出现过，就比如说家里的亲友之间，真的是在无意的情况下，我可以想象，比如说开车倒车的时候，伤害了自己的家庭成员，或者说自己的这个爱人朋友，导致对方死亡，误杀，因为这个真的是无意之失，最后没有坐牢的情况在南非也是有的，但是呢有人就分析，像皮斯托瑞斯这样的案子，即使他被判到误杀的话，他可能也是要去坐牢的，因为就是说这个恐怕两个结果你只能够两害相权取其轻，那现在他争取的说先把他的这个罪名先给降下来。那其实这一次大家我刚刚说了，这个现在国内有很多网友很喜欢看这个美英的这个律政剧哈，南非的这个特别在有电视直播的情况下，这个庭审哈，我相信对于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素材。有的人就说了，他说为什么我们在美英的这个律政剧当中经常看到是陪审团啊，陪审团的这个成员你最后要有个定罪，但是在南非的这个系统中呢，这一次的这个案子它并不适用于陪审团，因为在历史上南非大家知道它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那当然现在没有了，但在历史上呢，因为有种族隔离的情况下，族群之间的这个隔阂非常的深，当时就决定不适用于陪审团，怕 陪审团因为你这个肤色的差异、人种的差异、 嗯、 而形成一种法律之外的偏见。 嗯， 所以在南非像这样的案子它是要由法官来裁定的，这个法官在这个裁定中他的这个自由裁量权空间是比较大的、 嗯、 这次的这位法官大家如果有看到电视画面的话，黑人的女性法官，她是南非历史上第二位黑人的女性， 而且她是记者出身， 哎， 非常特别的经历。 对、 嗯、 这位法官也是她本身的身份哈，可能她的经历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这个案子她最后的一个结果。 嗯， 然后呢，另外一点我自己有注意到，就是虽然皮斯托瑞斯出庭了，但是始终没有在法庭上他是没有他的直播的画面的， 嗯， 就是我们一直只是听到他的声音，包括他有的时候进出法院的时候可能被记者拍到，但在法庭上法庭是不允许你去拍这个证人的这个正脸的，你听得到他的声音。 嗯， 这个也是南非的一个法律的这个制度的一个规定哈，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有记者说比如说拍了他的这个脸的话，你有可能会被判藐视法庭，然后这个法庭甚至可以抓你记者。 嗯，所以你说直播哈、啊、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嗯， 就尽管你说想到的薄熙来什么之类的案子、嗯、当然在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 全程的直播。薄熙来那也不是电视的直播， 但 是 我记得当时做薄熙来几集这个三地化新闻的时候有采访过一些专家，他讲到你即使在国外他再开放、 嗯、 你也没有办法全程 是 全，所以你能看到的一个特别的现象什么呢，就是画漫画。 对， 他可以把你庭审这个实录呢用漫画的方式给你表现出来，就现场的庭审各方是什么样的表情啊， 对对对， 什么样的细节， 对对， 但是你做到100%的直播基本上是你想不出有比较大的案件的先例。 这个我想这个国内的朋友很多人关心说这个媒体的报道会不会影响这个庭审的公正啊、 嗯、 这个在中国也是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 嗯、 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你真的是对法律感兴趣的话，关注一下这个案子当中也能够学到不少怎么说长知识的一点、 嗯、 就是你看他审判的时候在审理的过程中，虽然说有电视直播，虽然说他有这个充分的这个媒体公开，但是他还是有规矩的。 嗯 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好，最后我们来说为什么这个特别是英语世界的这个媒体特别特别关心这次的这么刀锋战士，看上去好像就是一个刑事案件，全世界每天都有这么多刑事案件，为什么独独是这一桩那么关心？稍事休息，三地化新闻继续。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半素。 我看到这个这两天不管是 BBC 还是 CNN 在英语世界中或者西方媒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家媒体都是都可以用长篇累读，有的时候都觉得有一点奇怪的这种方式在报道。 除了马航， 哎，真的是， 可能剩下的就是这个 CNN 很有意思，甚至美国人有吐槽这件事情的，就是 CNN 真的是有钱，他动用了各种多媒体手段，比如说派记者到这个加拿大的这个飞机的模拟舱里面，包括在自己的演播室里面搭了一个大地板的这个屏幕，就是模拟马航的这个航路图，然后这个飞机在飞，然后主持人就跟着这个飞机夸夸夸夸走。哎，真的是从电视上来说这个花样非常多。 嗯， 这两天在马航没有这个新证据的这个前提下，哎， 除了五点半每天他们 每天就是直播庭审啊，每天就是直播庭审，这个也是很有趣。而且他的这个新媒体在 CNN 的网站上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大家如果我不知道现在 CNN 这个网站有没有被封，你如果上去的话，它有一个可以互动的部分，就是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动画的形式，你点进去了以后，它会显示几个重要的这个罪案现场的场景，然后你点进去就是有地方可以动的，它会显示检方是怎么说的，你点检方的那个版本的话，他那个人会按照检方的动作去动，按照他的那个故事的版本去走，然后控方也会有另外一个版本，非常非常直观。所以有的时候不得不佩服这个西方的媒体在这种案件上面他能够发挥出来的这个能量，他报道的这个形式哈，当然这里面有人觉得你这个不严肃，你这个破坏了这个法律的神圣性，甚至是影响到他公平性，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观众来说，这个内容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而且呢，它跟这个整个案件当中几大元素是非常相关的。你看，首先 皮索瑞斯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奥运会冠军， 嗯， 而且呢你说实话 美腿还跑得那么快， 他之前的那些经历是带着有非常强烈的励志的成分的、 哎、真是 他天生就是一个残疾人， 对， 而且你想如果放到中国你就可以啊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好比说什么张海迪啊或者类似的这种如果他们有些什么事情的话 啊 大家一定会非常多的关注度， 剧情反转的那种味道， 没错、 啊、 而且呢他的枪杀对象你就想又是个超级名模，你如果从这个吸眼球的成分来说、嗯、如果咱们有资源我觉得像也会很多人去报道的， 这件事发生在中国一样的，只不过报道最后的效果不一定有这个、 嗯 人家做的这么好、 嗯、 看到这个皮斯托瑞斯哈1986年出生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小腿呢就缺两块骨头、嗯、所以说其实他是天生的一个 残疾， 从小就佩戴这个义肢长大，其实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虽然说没有小腿但是有这个过人的运动才华、嗯、中学的时候就参加学校的橄榄球队、水球队、网球队，好，成绩优良之后呢又进入了这个残奥会，之后呢就诶在学校在橄榄球这个生涯中断了之后呢成为了短跑选手、嗯、他这个短跑成绩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可以、曾经试图参加就是非残疾人的比赛、 嗯、 甚至也是不落下风，而且我们从电视画面上来看他走路的样子，如果说包括跑步的样子，跟正常人，你如果光看上半截的话、 嗯， 没有任何的分别。 你甚至可以说他是半个时尚中人 啊。 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他 外形也非常俊朗，女朋友也好看。 所以呢，这个庭审结果啊，大家就非常的关心。如果哈、啊，他真的是对他最为不利的这样一种结果的话，我看到有说法说有可能如果啊25年就是最高刑罚的话、 嗯、 当然有可能更高， 对， 如果说25年终身监禁至少25年的话，那对于一个全民偶像来说、嗯、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偶像的崩塌。 有人就去了解南非的这个监狱是怎么样的、嗯、说实话南非的这个监狱系统这个他的这个记录啊至少以美英的标准来说、 嗯、 不是特别好。就是说有一些虐待， 嗯， 这个或者说监狱中暴力的事件经常发生，而且、嗯、就是有记者特意去了解，如果是残疾人的这个囚犯， 嗯， 会不会有优待？答案是不会， 也没有。 之前甚至有说盲人的这个囚犯、 嗯、 在南非也是被关在单独的这个牢房当中， 嗯。嗯但是现在看到他自己也是花费非常大的这个气力和金钱去聘请了最专业的辩护团队，甚至把自己的房子也卖掉了、 嗯、 希望他能够扭转目前对他非常不利的这样一个态势。 是，这个也是在这个西方的这种法律当中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嗯、 就是说虽然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嗯、 但是你有钱的人总是比一般的人可以用得到更多的法律资源。 而且另外一点大家要特别关注的是、嗯、如果对这个案子有兴趣、啊、是看一下舆论、 嗯、 就是舆论它会不会 嗯 去对最后的审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嗯、真是哈，这个我觉得特别是中国的朋友应该特别感兴趣这一方面、嗯、现在在这个南非国内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大概也是非常泾渭分明的两派、 嗯、 有的人还是就是相信这个他们是真爱、 嗯、 是真爱，是这个真是误杀而且是一个、 嗯、 所以是一个悲剧性质的一个事件、 嗯、 那有的人呢是对于这个皮斯托瑞斯是抱有非常强烈的怀疑，但是这个庭审现在恐怕只是一个开头，有人就预计说这个案子审理啊，你再加上最后一定会上诉，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不管是他有罪还是无罪， 嗯， 检方或者控方都检方或者辩方都一定会上诉，所以说少则一两年，多则三四年，甚至是法律专家都没有办法预计啊、你这个案子最终会持续几年啊，所以说这个也变成了一个长期的很多人已经说把它当做这个美剧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现在只是第一季的开头两集。 嗯，好了，那这样一个案件，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仅仅是为大家开了一个头哈，也是想引起大家一些兴趣。 嗯， 那么大家如果想深挖的话，你甚至可以比较一下，不管是从媒体报道的方式啊，还是跟中国的一些大案子的比较，甚至刚才我们提到过的辛普森杀妻案当中，它能够折射出目前国际社会对这些名人犯罪的一些理解和态度，也包括南非在曼德拉去世之后它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是，好，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再见， 再会。